中医认为呢，天人相应也是养生的一种方法。所谓天人相应呢，也就是人与天地相顺应，最有效的顺应自然的养生方法就是随四季的变化而调整作息规律了。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是任贤齐《我是一只鱼》。 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气需要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快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我是一只鱼呢，被那似水柔情再次的融化了一次。你有再次被他的唱腔感动到吗？记得那时还在读高中啊，男生模仿他的唱腔和打扮，然后女生呢就迷恋的不行。作为一个歌手和演员，他也的确给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让好音乐继续来讲述故事。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我会是在哪里？从不曾相识，不存在这首歌曲，每秒都活着，每秒都死去，每秒都为着自己。谁不曾嘉许，谁不曾怀疑，茫茫人

FM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最远的场景 Lemon，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郭富城、赵丽颖、张翰首度合作，打造2007年度中国最强的动作谍战片。由钟少雄导演执导的动作谍战电影《密战》在近日曝光了先导海报，影片集动作和谍战于一体，天王郭富城加上人气偶像赵丽颖以及张翰的新人组合，令人眼前一亮，很是期待哦。让我们接下来听歌，张志成《May I Love You》。时间让我们继续聊电影。豆瓣2017上半年口碑榜的排名第一的悬疑片《看不见的客人》将会在9月15号全国上映。本片呢，在豆瓣已经是收获了8.8分零差评口碑的好成绩。那今天的大陆首批的物料曝光、超长狼人杀版的预告以及各怀鬼胎版的人物关系海报，预告当中的众主角是各执一词，纷纷的为自己辩护，谎言不断袭来，故事层层反转。

脚心跳转速赛跑棒棒耶随时随地练功的人会自动出现一切都在计划中对自己好敬佩恋爱的时刻我一定会通知各位伸出双臂一起拥抱这世界每一次约会都不能浪费你还在睡难怪你总是没人追目标就在眼前我们向前冲吧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到最远的场景 Lemon 由吕克贝松执导的科幻巨作星际特工千星之城近日爆出了吴亦凡最新的片场特辑首次曝光的片场幕后拍摄花絮该特辑呢包括有吴亦凡在片场拍摄实录和个人专访在影片当中饰演角色个人戏份拍摄镜头以及片场众主创的拍摄场景吴亦凡在片中饰演的是28世纪宇宙空间站天空之眼纳泽队长在影片当中充当最后危机时刻切断炸弹控制线路的关键角色接下来我们让好音乐陪伴各位曹格背叛 雨不停我身来花怎么都不开尽管我细心灌溉你说不爱就不爱我一个人心生悲哀爱只剩下无奈我一直不愿再去猜感情像黑键之间永远都夹着空白缺了一块就不精彩静静想你的心如何碎不白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谁会让人疯狂的勇敢 就像你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你比我清楚快乐我说明白爱在深灰了我勇敢的勇敢用悲恨自己生你的期待看出最后一次的你啊冷冷清清淡淡心头都不管只要你 飞如水。

就要飞，无论地球上哪一角，我一天就到。人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理想拥有我没意料，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我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曾经忽略的一切。走路去纽约，也让感情在世界里有机会沉淀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最爱思考的场景，为夏天为你带来的动听加速时间。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啊，聊一聊人能承受的最大失血量是多少呢？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体内的血液呢是在 3.8 至 5.6 升之间，如果人体失去 15% 的血量，不会立刻让你觉得不适，但一旦超过这个标准，你的脉搏就会加速跳动，你会觉得头冒金星，身体发冷。如果失去了 40% 的血量，这将阻碍血液流回心房，从而使人出现心跳过速的情况。在极限理论条件当中呢，人体承受 1.9 升至 2.8 升的失血量，约占人体总血量的 50%。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叫做纪念。 想念变成一条线，在时间里面蔓延，长得可以把世界切成了两个面，它在春天那一边，你的秋天刚落叶，刚落叶。如果从此不见面，让你凭记忆想念，本来这段爱情可以记得很完美，它的样子已改变，有新伴侣的人

三，继续为你播出的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那首歌呢，来自梁咏琪，叫做《天使与海豚》。梁咏琪的声音呢，就像是有气泡的矿泉水，是那种喝了很舒服，但又特别不同于水，只给人平淡的感觉。一向是以邻家女孩形象示人的梁咏琪，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了大的变化，首次穿上了10公分的高跟鞋以及高级时装。这样的改变呢，带来的是追性自信的新形象。同时呢，他的歌曲当中也透露出这样的感觉，一起来听到梁咏琪带来《天使与海豚》。 我是天使，一个孤单浪漫的天使，喜欢绕着地球飞，却为找不到甜蜜爱情而心灰。你是海豚，还是座没有围墙的城，仰望有彩虹的天空，你是你有失去爱情的伤痕。当天使懂得海豚的伤悲，当海豚叹息天使的心碎，我们的伤痕变得好可贵，我们在风中留下了喜悦变眼泪。天使害羞拒绝被人拥有，海豚在梦里飞到了半空中，占有的恋爱都是太轻松，可是只有你让我深深心动。天使好想对海豚一个吻，可是情海那么神秘那么深，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可是天使的价值不能那么高。心中怎么形容，像荒漠开出花朵，原谅我的指头在颤抖，是我把黑剑打你的手。如果你心里也能写走，请你对我轻轻点头。这是为你写的歌，充满忐忑，将生命所有转折压力

们继续来探索人体的极限。人可以吃下多辣的咖喱呢？咖喱含有各种的辣素，虽然辣素不会对人体造成化学烧伤或者是组织破坏，但它会对人体的神经系统造成影响。除了疼痛之外呢，眼睛鼻子都会不停地流出液体，严重的时候啊，甚至会造成痉挛或者是呼吸困难。在理论极限上，人体呢能够承受5克的辣椒素，但是2005年呢，英国人从辣椒里提炼了500克的辣椒素来做调料，他只尝了一小口就说我的舌头好像被铁锤给敲到了。我们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来自彭佳慧，叫做《大龄女子》。 眼睛仿佛起了雾，也许只是镜片模糊，除了自己已经很久没接触，另一个人体贴照顾，我们一种交流相处和爱情显得生疏，因为倔强的缘故，错过缘分与却未卜，我有束缚却又被流年困住，被子里的那一件最美的衣服，他还在等能不能被在乎，女人哦，我们都曾经期待能嫁个好丈夫，想未来可以手牵着手的路，相信缘分的人好像就不会那么辛苦，亲爱的，我们谁不曾盼望有一份好归宿，能够直到永远幸福啊不会变满足，总有一天只是迟到一步。